论点，但是在寻与是是否一心相应的讨论中，世亲菩萨在俱舍论中采取了经部的学说。在卷四中说，寻与是二法决定不可以执持，在一刹那心同时有寻与是相应升起的这种毅力。于是有部论师提问说，如果寻是不能据实升起，为什么佛在阿含经中说初禅具足有寻是喜乐与心一净性这五支功德呢？于是回答说，初禅具足五支，是依在有寻有次一地所说的，就是说初禅者还是有寻或者有次这两种心所的活动，可是不是说寻次是在一刹那与心同时升起的意思，所以说寻与次决定不在一心相应，是没有过失的。这个是世亲菩萨在俱舍论中所说。那么有部的众贤论师在他著作的顺证理论中又反驳了世亲菩萨这一个论点，是仍然主张寻思可以同时相应俱起，所以在论中会有不同的解说。解云，经部大同大圣，然差别者，诚实论中以心为体，依大圣中思慧为体。原彻书中解释说，经部对于寻思的义理与大圣为识中的义理是大略相同的。大圣也是认为在一刹那心寻心所与四心所不应该俱实相应生起，而二宗不同处是经部的诚实论认为寻与四就是心的本身，以心为自体，只有粗心与细心的差别，另外没有寻思的个别的字体。而依大圣的宗义，寻与思都是依思心所与慧心所为字体，在思慧的分位上所安立的假法，这个是二宗对寻思字体的差别。又经部中三地别者，如大毗婆沙、欲界乃至有顶地，具有寻思。而说三地有差别者，欲界初定一切善染无复无际，净律中间乃至有顶染污心等，名有寻有四地。净律中间善及无复无际心等，名无寻为四地。第二净律乃至有顶善及无复无际等，名无寻无四地。好，三地就是指有寻有四地，无寻为四地，无寻无四地。经部安立三地的差别，如同《大毗婆沙论》第五十二卷所说，经部宗义安立从欲界、舍界乃至无舍界的顶，非想非非想处定，都有寻思的升起。